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北京限购房新政满月，北京楼市行情正在发生逆转。媒体通过多渠道走访获悉，北京部分二手住宅出现降价，同一楼盘中个别房源降价幅度超过10%，多家大牌二手房中介关闭了一些自家门店。国家信息中心与摩拜 OFO、 永安行等10家共享单车企业签署信用信息共享协议，建立政府部门与共享企业信用信息的共享机制。多校划片入学建成趋势，想单纯依靠购买学区房定点入学的方式将被改变。另外，一套房产6年内只满足一个符合条件的儿童入学，也成为了部分区的共同惯例。孙燕姿《一样的夏天》，感觉到夏天的到来，不是因为天突然暴热起来，也不是因为日子一天天被拉长，一天天被寂寞爬满，就只是那么一下，听耳边再想起那首很多很多个日日夜夜前的那首曲子，然后夏天就轰的一声来到了。说不清这往日的情愫如何慢慢的被激化，又如何像蘸水的墨一样慢慢的在宣纸上渲染开来。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969，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日前，财政部、税务总局与保监会等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将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范围实施的通知，自2017年7月1号起执行。今天969，亚威带你听资讯。寸土寸金的崇文门外国瑞京城地下，竟然隐藏着一个面积达到8800平方米的地下小市场。近日，东城区崇外街道对这处藏于地下的小市场进行分片疏解整治，其中3800平方米五月底前将全部清退，重新规划为地下停车场。为防止个别区域出现未经审批设置的共享单车停车牌，市城市管理委会同市交通委联合约谈摩拜、OFO、永安行、小蓝、智享等10家共享单车企业，就停车标志设置提出了要求，其中明确道宽不足2.5米的不应设停车区。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率先突破示范项目的唐甸铁路日前又传捷报，相关部门表示确保唐甸铁路年内建成通车。唐甸铁路建成后将与京唐城际铁路相连，届时从北京出发前往曹妃甸的通勤时间将极大缩短。 没有什么不能来自于杨宗纬的演唱，出自于专辑《初爱》。想起来这张专辑有很多好听的歌曲，之所以选择这一首，是因为突然想到了这张专辑的封面，白色的背景，杨宗纬的半张脸，仰着头，风格很有夏天的味道。而这样一首歌曲的节奏，相信在夏天的晚上，希望你会喜欢。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听到许美静《边界1999》。

想讲，你永远不会明了。 想再一次亲吻。